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你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黎智英案咧就喺香港已经咧系结案啦。咁咧而家咧呢个法官嗰方面咧正在啊系暂时判词。咁就有罪与否同埋点样判决咧？我谂喺今年嘅夏天之后咧系将会出现。而喺呢个时候咧，黎智英嘅公子咧就喺英国啊同埋美国啊频繁咧系出头咧活动。包括會見英國政府、外交部的官員等等，就要求英國和美國向中方施壓，就要釋放黎智英。現在比較技術上是尷尬的，就是又是陷於中間的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這個類似巴拿馬運河的協議，就是口口聲聲既然說了黎智英案，這個是由香港特區咧去審理，咁咧而家咧就結案咧就完咗啦，啊，咁啊控辯雙方嘅陳詞咧亦都完，咁啊涵以為咧多方面咧都一致咧，都覺得咧係呢個咧罪名係必定成立，就睇下咧係刑期長定短嘅啫。喺呢個時候，新任嘅國務卿盧比奧係接受訪問咧，係正式咧公開講係嘛，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係會尋求向呢個中國施壓咧，就要釋放黎智英，因為黎智英個仔話咧，啊佢個父親咧現在喺扣押監獄嘅期間咧，個健康惡化，啊好可能咧會咧就喺獄中嗰度逝世，咁咧就令到黎智英個仔咧今生咧冇辦法見到咧父親咧係呢個生還咧係出獄，咁喺呢個時候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上任咧就已經個半月啦。咁中國香港咧嘅特區政府啊，係嘛？就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咧，係交過手嘅，就係呢啲制裁啊等等。嗱，咁海外好多嘅呢啲香港嘅泛黃嘅或者係民主派嘅 KOL 咧，亦都非常之憎恨啊呢個 Donald Trump。咁但係而家 Donald Trump 名下嘅盧比奧咧，就話咧係要尋求咧黎智英嘅釋放。嗱，咁如果以一啲叫做我哋唔敢咧，係去做呢個所謂嘅侵犯啦，係嘛？因為如果你話侵犯咧，就一定要咧係大力支持啊盧比奧同埋 Donald Trump 嘅立場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比較客觀咧，褪後一步嚟睇咧，係嘛？以免咧你話俾人話係做侵犯啊、侵狗啊或者侵蟲啊咁咧，咁你覺得啊呢個 Donald Trump 係咪吹水咧？係嘛？同埋 Donald Trump 而家要求啊，係就中國同埋香港要釋放呢個黎智英。咁如果你身為一個喺呢個時候係反對 Donald Trump 嘅一個人道主義者，係咪應該喺邏輯上亦都反對盧比奧啊嗰個訴求？就係咧，樣樣嘢要頂住 Donald Trump 呢個咧烏龜王八蛋同埋大魔頭啊，就咧要反而是要反而支持呢個中國同埋香港特區咧，係要反對呢個咧釋放黎智英，係令到Donald Trump 呢個罪惡嘅大魔頭嘅陰謀不能得逞咧。我唔係好明啊呢個邏輯嘅問題。首先咧就係睇下喺技術上做唔做得到先，阿鮑生。 技術上我覺得係一定做得到嘅。不過咧嗱。而家好多親中愛國嘅陣營，譬如包括議員李子敬咧，就喺度發言啦，就話堅決抵制外力干擾，依求依法審判黎智英案。咁如果真係有一日呢個係一個期望，亦都係一個希望啦，就係黎智英真係咧可以得到特殊嘅安排例如中國嘅保外就醫，因為佢身體唔好嘛。咁就得到釋放，或者係得到特赦。咁呢件事如果真係有呢個事出現咧，都唔係外力干擾，但呢個外國干擾唔係，因為最後咧能夠令到黎智英重獲自由嘅咧，一定係中國大陸，即係俗稱佢哋嘅阿爺。所以 李子敬话坚决抵制外力干扰咧，呢、這个外力包唔包括中国大陆先？即系嗱，我假设咋一个 scenario 就系中美啊，因为咧某种嘅政治交换嘅原因，咁于是乎咧就中国咧就运用佢嘅影响力，令到中国嘅特区政府嘅法庭啊释放黎智英，咁呢个都系外力嚟嘅。咁如果李子敬所谓嘅抵制外力，咁即系话如果有朝一日中美达成某种嘅协议，即系好似而家。美俄咁樣，本來係一個敵對嘅國家、敵對嘅陣營，互相呢、這個啊制裁啊，或者係甚至動武啊咁樣。咁而家咧，美俄都可以有計傾啦。世界上冇不可能嘅事，尤其睇翻中國、俄國、美國依三國嘅關係咧，其實好似我哋以前嘅《三國演義》咁樣，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咧，依件事咧。盧比奧咁講咧，的而且確係放咗風，同埋咧的有依個咁嘅意向可以傾。咁究竟傾係咩？傾咩咧？咁當然就唔會喺台面上邊話俾我哋知啦。包括可能係關税啦，亦都包括咧可能咧係未來嘅一啲特別嘅安排，譬如話會唔會邀請習近平啊去美國訪問啊，又好高嘅禮遇啊，又或者咧會唔會咧？就解除某啲嘅禁運啊、制裁啊等等，全部咧都係利益交換嚟嘅。咁黎智英，我可以大膽啲咁講啦，其實佢今時今日咁嘅年紀，或者係而家咧所有嘅政治氣候過去之後咧，佢就算重獲自由咧，都唔會有乜嘢嘅影響會令到香港嘅特區咧個政治或者係個社會有咩變化。所謂大局已定。其实如果聪明的政治的角度，黎智英还有他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可以为中国或者香港特区换来很多的利益，这个呢就纯粹是一个现实主义，绝对没有道德上的判断，不要说呢将黎生当是一个货品，说他有剩余价值，但是从政治上来说，一个人的自由其实呢可以換取咁多嘅一個可能性咧，其實一定有得傾嘅。問題係點樣傾，同埋咧有冇渠道傾？似乎而家咧呢個盧比奧或者係 Donald Trump 咧，同中國嘅渠道咧就唔夠同俄國嘅普京嘅渠道咧咁直接。啊，依點咧就反而係我憂慮。有時咧真係 lost in translation， 即係話咧佢哋溝通之間啊個傳意啊，唔能夠完全咧了解對方嘅意圖同掌握。因为中国方面一定是摆出一个高姿态，香港的特区一定讲到司法独立，巴巴巴下山三百字，但是最后啊，都是 follow the money。money 呢个字眼可能是用得不好，即系意思即系利益或者是一个实际上的好处。咁所以呢一刻咧，我觉得咧，我是抱住希望的，既然卢比要咁讲咧，已经释出咗个意思，咁究竟最后呢个deal系咪好似呢个美俄咁样喺乌克兰上面倾得成呢？咁呢个咧，我哋当然人就要。继续看下去啦，陶生。 卢比奥点解喺呢个时候啊，系突然间咧系接受记者访问，系讲到咧系要释放黎智英嘅问题咧？我哋首先睇下卢比奥点讲。卢比奥话，美国要将黎智英营救出狱系优先事项，美国咧系以各种可能嘅形式提出呢个问题。而卢比奥话，中国亦都知道黎智英嘅问题对于美方好重要。其他國家亦都非常熱衷於提出此事，其他國家咧指呢個英國啦，係嘛？盧比亞咧並且強調呢件事必須發生，佢話必須發生啊！不過喺媒體上現時發言咧小心謹慎，就唔想令到任何努力咧付諸東流，係嘛？嗱，盧比亞呢番説話咧，佢嗰個立場係相當之強硬，雖然咧佢用嘅詞彙比較曖昧。点解呢个时候咁讲？呢个首先咧就系 Donald Trump 上任之前咧，系美国接受过网媒咧嗰个电话访问。啊，人哋网媒咧就已经提到黎智英嘅问题，再问佢你上台之后咧系咪可以令到黎智英释放 ？Donald Trump 嗰时话100%。嗱，就可以将黎智英嘅问题同埋呢个结束乌克兰战争咧系一齐咧系等量齐观，就系话咧 Donald Trump 系可以一拍三口啊！佢可以咧令到呢個烏克蘭戰爭結束，亦都咧可以令呢個黎智英釋放。嗱，呢個時候盧比奧咁樣講，你如果咧你睇個帳面，就係咧另有消息，就極有可能6月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邀請啊習近平訪問美國。 就两个人的生日一先一后在六月中。如果习近平访问美国去到呢 Donald Trump 的庄园是面对面的话，可以肯定 Donald Trump 一定当面呢是向习近平呢提出释放这个黎智英的问题。如果是面对面在庄园见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这个呢就 Donald Trump 要这个习近平呢是释放黎智英。咁咧，当住面咧，嚟自呢个习近平对住 Donald Trump 嗱，呢个咧当然唔系净系黎智英嘅问题，一定系咧啊其他嘅关税啊、台海啊、乌克兰问题啊、同埋美国嘅嗰个晶片啊，同埋咧而家美国准备啊加大咧系捉拿中国喺美国嘅嗰啲高科技嘅特务啊，一连串一定系对住张台，系面对面提出嚟嘅。在这个时候换言之 ,Donald Trump 对着这个习近平呢当然有个翻译在场。是在最大的程度是可以发挥他那个所谓的King Deal那个压力的精神的。比如说四目交头啊，两眼对视啊。这个 Donald Trump 有一样东西呢就津津乐道的。他呢就不止一次就说他同上一次第一任邀请这个习近平去佛罗里达的庄园的时候一起吃饭。他说当我们吃到朱古力的甜品的时候，就呢我就收到消息就说我们的军队在阿富汗刚刚对塔利班是投下一个2000磅的巨型的炸弹。那我当时就说给习近平听，是吧，他说我们也整了一个大炸弹。他说习近平听到之后呢就跟我讲了一句就叫做重讲，即是他的英文叫 repeat。咁于是我又向他讲多一次。咁跟住咧，佢话习近平当时嘅反应咧，就系话塔利班政府啊喺阿富汗有好多恐怖主义嘅行为啊，包括咧系残杀嗰啲妇孺，系嘛？嗱，点解 Donald Trump 嗰阵时会咁讲咧？即系话当佢对住习近平面对面施压嘅时候咧，佢认为系有效果嘅。就是在吃朱古力蛋糕的时候告诉他有一个重磅的炸弹是掟了下去那个阿富汗的时候。他可以津津乐道得意洋洋呢，他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都被他逼问到呢，至少在反恐那里他认同呢这个袭击。当时这个 Donald Trump 就说他说叫我重讲，那个意思就是 repeat。就是说习近平连讲那句说话或者什么话我听不清楚，可不可以讲多次，都讲得很生硬的。那个字呢 Donald Trump 用英文叫做 repeat， 懂不懂听啊？他里面字里行间呢就是说上次在湖海庄园当习近平和我他坐在对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有个炸弹我落 order 是向他显示军事实力的时候，他是不敢叻的，又或者不敢对着我战狼的，或者他不敢说美国的那些军事武器是纸老虎，我们中国是一样有核子潜艇，我们中国一样有这样那样，一句都没说。 Donald Trump 视之为一个是功劳和他那个威水法他的气场。由这一点是引申可以100%，如果习近平除非不见 Trump，建春阿春无论在哪里，我认为多数呢个场地的主场会在美国，然后春呢会对着他四目交头就提出黎智英的问题。而那阵时呢，我相信习近平在对着 Donald Trump 呢是不会或者不敢，是吧，是用一只呢激动的方式呢是予以拒绝，包括拍台啊、起身走人啊，说强烈谴责啊，嗤之以鼻啊，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挑衅中国主权啊，这样。所以呢就不是说没有机会的，是有机会。当然就是在六月面见习近平之后，习近平回到中国会不会履行诺言呢？会不会跟着真的是会落 order， 是放黎智英，这个另一个问题。但是起码在六月如果这个川集会真的发生的话，Donald Trump 一定会提出，而他认为在面对面提出的时候 卢比奥咁嘅意思咧，佢话系必须要发生啊！佢认为嗰个把握好大啊，知唔知啊？嗱，解读呢啲咁嘅外交辞令要咁解读啊，要将以前发生嘅事啊，系摆埋喺一齐，然后咧系试图系 make sense。点解卢比奥喺呢个时候咁讲，同埋点解佢就用咁嘅词汇，唔系点解佢话啊？不过我而家喺媒体嗰度咧，我讲嘢要谨慎。个意思即系话我幕后做紧嘢，幕后做紧嘢，佢做得出嘅成绩，卢比奥咧系提出有某种嘅信心。当然而家都系斋讲啦，呢个咧完全个主动权喺中方嗰度啦，系嘛？亦都有可能啊，习近平到六月嚟到嘅时候咧，系一反常态，已经唔系好似第一任咁怯啦，系随时可以咧系战狼啦。因为而家 Donald Trump 吓佢嗰个处境啊，系嘛？嗰个马斯克啊，俾人啊俾人闹啊，等等啊，乌克兰啊嗰度又未停火啊，为令到咧习近平六月嚟到嘅时候系一反常态都唔定。之但系而家咧，你解读啊卢比奥呢啲咁嘅说话，正如解读啊胡锡进啊嗰篇文章，无端端咧就叫长和，你应该咧系昂首挺胸去对抗美国。嗱呢啲咧系叫做 ridiculous 嘅，即系荒谬到咧系喂系信唔信啊？你胡锡进你咁讲，你自己个心信唔信啊？如果你唔信咁样讲，系咪别有所指啊？嗱呢啲就系个政治语言，系咪？好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如果佢当面咁样提出，啊，佢只有两个可能，就系咧习近平拒绝。如果拒绝嘅话，咁美国嗰方面仲会有啲乜嘢嘅报复？定系当面咧就话俾习阿路习听，嗱，如果你唔做呢件事，我会咁对付香港。嗱，我啲二口六面话俾你听。嗱 ，Donald Trump 个自信咧系来自佢自己话系谈判专家嘛。谈判专家咧，佢嗰个优势就一定要咧系面对面对住个对手或者个敌人去显示嗰个气场，所以咧佢唔怕你精，唔怕你呆，佢最怕你唔嚟啊，而唔系话透过咧啊呢啲中间人啊或者咧电话，佢唔中意喺电话嗰度咧讲太多。点解会电话讲唔够，要揾个人啊，要的嚟喺面前讲咧，就系佢啊利用佢嗰只嚣张啊。或者那個強大的氣場，他相信可以發生一些變化。這個呢，當然現在去推測任何結果，我認為為時尚早，只是現在推測盧比奧為何在這個時候說出這番說話，還有在技術上是怎樣呢，是有什麼可能，就有很有可能。我認為習近平當時就說這些是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那個法治的問題，我哋咧係嚴格遵守一國兩制，而且呢個咧唔係政治審判，一切咧係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理。嗱，我相信咧呢個咧嗰個答案咧，可能性好大。但係 Donald Trump 如果面對面嚟講，一定唔收貨。如果佢唔收貨嘅時候，呢個習近平會唔會堅持係嘛？嗱，咁所以就係咧。今年的夏天而家不会有任何进展。我想到六月和七月你都记住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应该高院法官将会在七月有个判决。而六月呢就极有可能是川集会就会发生了。川集会发生的那时候全世界呢也都会去留意了。有些什么的结果了，是吧？所以咧就好啲个世界，唔好咧啲说话唔好讲到绝吓，同埋咧有啲事咧唔好睇死，系嘛，就唔好咧太过激动，系由咧逻辑理性嗰度咧去分析。到时如果将个波要交翻俾中国香港嘅时候，咁啊即系等于而家有种种嘅舆论啊，亲中嗰边咧系蠢蠢欲动，就要劫阿李家超。就要用港版国安法去解决长和啊，出售海港呢件事，呢个咪演习咯，系嘛？其实演习嚟噶。到时如果类似啊，又有呢啲咁嘅压力，系要李家超嘅特区政府自行解决啊黎智英嘅问题。咁你觉得呢位纪律部队出身嘅特首到时又点做呢，系咪咁啊，香港系冇呢个机制嘅。第一咩保外就医冇呢啲嘢嘅。第二就一早已经咧闩晒后门噶喎，特区政府啊，呢个咧系香港啊特区啊嗰个法治自治范围内嘅事啊。 同埋法官杜麗冰咧，亦都咧係截斷黎智英嘅説話。黎智英話自己係政治犯，而法官杜麗冰話唔係，呢個咧係一單咧係刑事嘅普通嘅案件。嗱，你閂曬後門之後，最後個波，阿習主席就話呢個咧確實係香港處理。咁嗰陣時香港點處理係唔知嘅。你話要保外就醫係冇嘅，話要將黎智英咧解送去大陸，由大陸嗰處咧將佢當咗個政治人質。如果咁交換嘅話咧，咁就否決咗杜麗冰所講啊，呢個咧黎智英唔係一個政治犯啊，係嘛？嗱，所以有好多咧呢啲咧嗰啲 snooker 嗰啲咁嘅陷阱咧，幾下樣喺而家對住個特區政府。 係啊，而家黎智英案咧，亦都反映到香港特區嘅個困境。俗稱兩面不是人，因為佢一方面咧又要係標榜啦自己係一國兩制下嘅特區啦，又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奉行普通法啦。但係事實上，無論喺各方面啦，包括司法啦，都隱然或者明顯地受到政治嘅影響。你見到咧好多嘅事件案件法官嘅判詞等等，都同以往咧係完全唔同。咁我打個譬如咧，即係好似咧一架車咁咧。其實佢係比中國大陸咧更加冇剎車系統，更加冇 ABS 系統。而家架車咧，即係香港特區咧，就係一路咧加速全速前進。特別喺而家咁國際上邊咁複雜嘅形勢，特別係 Donald Trump 上任之後，盧比奧主政呢個國務卿，咁於是乎咧，其實應該咧係要有一個機制，這個機制就係剎車制。而家中國大陸反而好。因為中國大陸好似你話有保我就醫四個字啦，因為以往咧中國嘅依啲政治犯啊，無論係維權人士啦，或者某啲嘅民運人士咧，被拉咗之後咧，有啲即係評論係開玩笑咁話，其實依啲係拉嚟做咩咧？拉嚟放嘅，幾時放咧？就係當中國嘅政府有需要向西方嘅無論係歐美啊，要求一啲特別的待遇，或者要求交換一些利益的時候，這些被囚禁的異見人士就最好的籌碼，即是 cast， 我們好像 Donald Trump 口中經常說的籌碼，拿來釋放或者保外就醫交換，往往就是這些重要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或者是通常保外就醫或者釋放完之後，跟著就會有一些好消息的宣佈。这些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来已经见到。不过如果数回对上有一个悲剧就是刘晓波。刘晓波被监禁了八年之后，因为他的肝癌进入末期，在他这个差不多离流的时候才保外就医。这一点其实对于国际来说是不会见到中国大陆的那种宽容，或者是一种叫做可以即係對劉曉波係比較同情，反而見到嗰種殘忍同埋咧嗰種即係舐到盡，可以話，因為既然咧依個人咧都已經去到肝癌末期嘅時候，你俾一個保外就醫以博取一啲國際上邊嘅掌聲咧，其實係人哋係眼中係睇得好清楚，所以嗱而家阿黎生咧個身體又唔係幾好啦，年紀又大啦。其实有人都预测咧，呢个判刑好重，重到咧其实系不能够咧等到佢出嚟，咁甚至可能喺狱中咧，佢个健康状况咧都会进一步恶化，咁到时先至又好似刘晓波咁样放人咧，咁你只会重演一次咧呢啲咁嘅即系难睇嘅剧本，咁所以我觉得要放就早啲放，或者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就算难听啲，佢嘅剩余价值你攞嚟交换。交換一些對於中國大陸依刻最需要的嘢，就是 Donald Trump 政府的一些解除禁運或者制裁，甚至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利益都好。咁一方面咧，即係正我哋講啊李嘉誠嘅例子一樣，就是你唔好啲親中愛國陣營咧落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亂，兼夾咧用一個私人嘅仇恨咧去對待呢件事件，因為呢件事件已經係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國際的層次，是國家領導級之間的對話的內容之一，連盧比奧都拿出來作為一個表態，這點其實是這個時候是一個機遇，不過當然啦， 能唔能够把握得到，定系香港特区政府会唔会突然间攞翻个刹车掣出嚟咧？咁呢个就唔知啦。 呢个绝不可能，我可以讲，因为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以杜丽兵嘅讲话，呢个咧唔系政治案件，同埋特区政府多次已经声明，呢个咧系香港一个咧系法治嘅内政，啊，法律嘅内政，绝不容许美国干涉。啊，呢个咧就算啦。啊！呢、這個 Donald Trump 同埋盧比奧喺度嗌破喉嚨，中國香港特區咧已經咧白紙黑字有明確嘅記錄。如果你違背咗而家佢一向嗰個立場咧，咁佢亦同樣冇得向國際社會交代嘅，係嘛？即係唔係法治啦，唔係講法治啦，係嘛？唔係講法治嘅話，點樣保障啊？嗰啲投資者啊，係會咧啊覺得受到香港個法治環境嘅保護咧？嗱，呢個變咗所謂嘅吊詭咯，係咪啊？係嘛？咁啊，説話已經講絕咗，同埋咧，杜麗冰嗰個指引咧，就已經咧係向特區政府有約束力，就唔係政治案件。所以咧，啊，就算啊，啊呢個咧，阿習啊喺上邊北京落 order 咧，係要放人咧，特區政府咧係唔應該放，亦都係唔會放嘅，係嘛？咁咧，所以咧就呢、這個唔知啊，真係咧呢個咧，即係香港開埠以來咧。这个黎智英案是一个黑洞的案件，这个所谓的黑洞呢就是即入了去呢就真的无底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是没有办法推论。这个呢类似就是巴拿马运河码头的出售，又 是入了个黑洞那里。现在中国香港特区呢在这个法治和政治方面已经出现了两大黑洞，俗称叫露两点。呢兩大黑洞嚟講咧，而家一大黑洞你要優先處理啦，啊就係點樣咩安全啊，啊咩國家民族大義啊等等啊嚇，呢啲咧嗰個長和嗰度似乎個波就去咗中國香港特區嗰度，黎智英嗰度有多粒黑洞咧，佢頂唔順。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請加入我哋嘅風雲會，同埋訂閱我哋，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啲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教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咪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揽炒咧而家喺度实现紧。 我记得你一集咧，突然间你好认真去反问，我唔记得前面咩。你是反问乜？你哋而家系革命咩？ 系啊， 系革命，早啲出声啊！你话定俾我知啊嘛，真系革命， 因为一定踩亲中共条尾，佢一定喐你。 因为喺佢嘅历史同埋佢嘅政权嘅历嘅经历里边，革命就 系 要建立嘅， 系佢垄断噶。 系啊， 啱唔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礼貌，如秩序散场，又个个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20年。你冇唔记得而家嗰两有香港几张报纸都系收紧费，$10一张系嘛？如果我冇记错，